这个 S 一线一直以来，刚才那个郑鑫说了，一直以来那个一号线承担了很多京西方面这块的压力。 嗯， 我看过一个统计，就是说北京的各条线路，一号线、十号线和十三号线人是最多的。 嗯， 您就想这京西人得多，每天有多少人去城里边上班？这 S 一号线开通呢，它首先是一条中低速的磁悬浮线路。 嗯， 大概有八，全线有八站，这八站呢全部在门头沟的新城，所以说对门头沟新城这些购房人来说，包括这些居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 嗯，而且这个 S 一线呢，有望与六号线的就是西延啊这个部分贯通。 对， 同时像这个苹果园枢纽，春节以后呢开始就封站改造了。 嗯， 等未来建成以后呢，这个 S 一线分别呢与地铁一号线、六号线就实现了换乘啊。 嗯，住在西边的人 真的是非常好。 很久长期以来，一想到苹果园站就是一个终点站。 对， 一号线终点站苹果园站到了。 嗯， 那未来呢，苹果园站将变成一个换乘站。 嗯， 就大家往西走的这个通途又长了很多。 嗯，所以呢，这是磁悬浮轨道 S 一线的情况哈。 嗯， 另外呢，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列车叫燕房线啊。 嗯，这是我国国内首条无人驾驶的列车。如果大家有去过新加坡的，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地铁其实很多八几年就开始有这种无人驾驶了。 嗯， 啊，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过去感受一下无人驾驶的乐趣。 对，真的。 而且这个燕房线现在是，之前房山是只有良乡那块它是有地铁的，像比较远的燕山啊、窦店，包括周口店这块都是没地铁的，确实挺偏的。 嗯， 还有朋友跟我说去趟房山感觉跟出了北京 是 吧， 是就交通不太方便。 嗯，对。 嗯， 现在周口店这块反正那边也有比较新的一些新房新盘，包括别墅，我听说是500万，总价500万就能买个别墅。 嗯 嗯， 所以呢就是大大方便了像燕山啊、窦店啊、周口店这个区域居民的出行， 是 也可以说连接了西北侧在农村居住的村民啊。 嗯， 使他们得到了不少的益处。 对，进城更方便了。嗯， 是的。另外这个海淀的有轨电车西郊线啊，这个有轨电车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啊？ 有轨电车我理解的它其实是一条景观线。 嗯， 也就是说它其实很像咱们的小火车。 哦，就 不是在地下，是在地上的。 前门那边现在有那种小火车。 嗯，对，那种小火车。它能连接颐和园、香山，包括玉泉山那边的一些公园啊、郊野公园、植物园多个景点。 嗯， 你大家都知道，像香山八大处这种地儿，其实是 常年堵车， 假日 对 初一十五都非常非常的堵。 嗯， 所以开了这条线路以后，对当地居民这个交通情况、堵车情况也是有所缓解的。 嗯，真是这些都是民生工程哈。 对， 使我们在北京居住呢，交通就更加的便利一些了。嗯，这些真的是特别令人期待啊！无论是驾驶列车燕房线，还是门头沟那边的磁悬浮的轨道 S 一号线，以及呢海淀的有轨电车西郊线等等，真的是令人期待。 对，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条。说四部门开发商呢不得拒绝购房人用公积金贷款，很多的购房者呀都曾遇到过这样的尴尬，明明呢有公积金可以呢办理低利率的贷款，但是呢楼盘开发商为了回款快就是不让你用啊。针对这一现象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土资源部近日呢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贷款权益的通知。这个通知呢就明确了，就是开发商不得限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首先呢，很多曾经买过房的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那为什么房企会拒绝购房者用公积金贷款呢？ 嗯， 就是我们通常说，他希望这个回款速度啊，然后回款压力会很小，所以他希望回笼资金越快越好。那在这时候我们之前买房也可以看到，就是他说全款购房一般有97折的优惠， 嗯， 或者是你使商贷我可以给你99折的优惠，这样呢他就可以用这种方法让 大家放弃的公积金贷款。 是的是的。 嗯， 那现在有了这种明确的要求，如果开发商拒绝你使用公积金贷款，那我们可以依照这个条文来跟开发商进行合理的解释。那说我们